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第五届汪曾祺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为您带来小苏的短篇小说《三个乞丐》。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 昨天我们欣赏了《三个乞丐》的第一部分。某天，老三天食堂突然来了三个乞丐，他们像是训练有素，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要到吃的。食堂的老板、厨师和打杂的这三个人对他们有恻隐之心。他们走后不久，村里退休的汤支书来了。我们继续欣赏这篇小说，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撷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前不久，汤支书的老伴吴哲贵突然上吊死了。那天吴哲贵想喝鸡汤，就去找养鸡的聂志达要鸡。汤支书在台上时，吴哲贵一想喝鸡汤，就去找聂志达。聂志达每回都白送他一只最肥的鸡，但这一回聂志达却不白送了，还用手指着吴哲贵的鼻子说，想喝鸡汤你得出钱买。吴哲贵深受打击，觉得人走茶凉，一气之下就骂了聂志达，骂他是个势利小人。聂志达以牙还牙，也骂回了吴哲贵几句，骂他脸厚无耻。吴哲贵以前作为支书娘子，从来没人当面骂过他，他一时承受不住，就在自家门口一棵桑树下上了一个吊。老板在汤支书肩上拍了一下说，你也别太伤心，人固有一死。汤支书深深地拔了一口烟说，可是我祸不单行啊。老板问，此话怎讲？汤支书吐出一个灰色的烟圈说，哎，我老伴尸骨未寒，丫头前两天又离了婚，眼下她丈夫没了，房子也没了，走投无路，只好带着孩子回来跟我一起过。老板一惊问，真的吗？汤支书说，这还能说假？停了片刻，汤支书对老板说，丫头过一会儿就到了，你帮我弄几个菜，中饭就在你这食堂吃。老伴死了，家里也没人做饭了，我这段都是泡面吃的。厨师连忙问，你们吃啥菜？烧只野兔怎么样？汤支书想了想说，还是简单点儿，我现在不当支书了，手头也不像以前那样宽裕了，你就炒个青椒肉丝吧，再来个西红柿炒蛋，我那个外孙最喜欢吃西红柿炒蛋了。汤支书说完扭头要往食堂外面走。老板问，你去哪儿？汤支书说，我去村委会那里等我丫头，她每次都在那里下车。汤支书刚走，打杂的就神秘地说，我早猜到他丫头要离婚。老板问，你怎么猜到的？打杂的说，她丈夫是我的中学同学，姓吕，叫吕兆先，那可是个人精， 特别会和当官的搞关系，给当官的舔屁股都愿意。39岁就混上了老鸭镇供销社主任。前年，姓吕的把供销社的旅社卖给了一个养鳖的，那么大的一栋房子，只卖了120万。今年春上，那养鳖的犯事被捉了进去，交代说，他买下旅社后给了姓吕的送了50万。后来呢，厨师迫不及待地问，打杂的说，养鳖的一交代，检察院就把姓吕的给抓了。从那会儿开始，我就猜到汤支书的丫头要离婚。你们看，我猜到了吧，果然离婚了。厨师说，活该。11点1刻，汤支书带着他丫头和他外孙来到了食堂门口。起初汤支书走在前面，他丫头拉着他外孙跟在后头。到门口后，汤支书把他丫头和他外孙让到了前头。老板一见他们出现在门外，赶忙上前迎接。打杂的手里泡着茶，眼睛却直直地看着门口。他看见汤支书丫头牵着汤支书外孙先进了门，随后汤支书也进来了。这让打杂的猛然想到了头天3个乞丐进入食堂的情景。他的眼睛不由得亮了一下。厨师开始炒菜了，西红柿和鸡蛋混合的气味已经从厨房飘到了餐厅。汤支书外孙马上耸了耸鼻头，看来汤支书所言不虚，这孩子真的喜欢吃西红柿炒蛋。老板把三个人安排在一个相对僻静的位子。打杂的与汤支书丫头熟，上茶时本想跟他打个招呼，可他却把脸扭向窗外。打杂的发现汤支书丫头这次打扮得很低调，服装换了暗色的，原先挂在耳朵上的那两个呼啦圈似的大环子也摘了。不过他手上的戒指尚在，以前涂的红指甲油还没来得及洗掉。打杂的很快把菜端上了桌子，放下最后一个小白菜后，他没有急着离开。真和姓吕的离了？打杂的贴着汤支书丫头的耳朵问。汤支书丫头没吱声，只对打杂的点了一下头，一边点头一边往孩子碗里加了一块鸡蛋。孩子挺懂事的，反过来也给妈妈加了一块。打杂的又问，你们在老亚镇上的那栋小楼呢？汤支书丫头低声说，被上面没收了，已贴上了封条。 食堂又来了一桌客人，来自附近的望娘山，领头的是个养猪大户，以前来这里吃过几回，老板认识他。汤支书一家吃完了，见客人多，便匆匆起身结账告辞。出门时，汤支书先去拉开玻璃门，等他丫头和他外孙出去之后，自己才跟着出去。汤支书带着他丫头和他外孙刚走，打杂的就斩钉截铁地对老板说，昨天来的那三个乞丐，我已经能确定他们的关系了。老板问，他们是什么关系啊？打杂的说，那个女子肯定是那个男人的女儿，那个小孩肯定是那个男人的外孙。老板一笑说，你八成是把那个男人当成汤支书了，不过你猜的也有道理。厨师听到了他们的对话，连忙拎着锅铲跑了出来说，不可能，那个女的白得像棉花，那个小孩黑得像煤炭，很明显小孩不是女子生的。打杂的正不知道如何辩驳，望娘山那个养猪大户突然插进来说，你们是说那三个乞丐吗？我昨天下午在公路边看见他们了。老板问，他们在干啥呀？养猪大户说，公路边有一根梨树，我看见那个男人在用石头打梨，他打不准，打了好半天才打下一个梨，可他自己舍不得吃，伸手给了那个女子，那个女子又转手给了那个小孩。养猪大户话音未落，打杂的就欣喜若狂地说，嘿，怎么样，我猜的没错吧？厨师又跑出来说，一个梨能说明啥？打杂的大声说，说明个人疼的个人娃呀。入伏的第三天下午，老三篇食堂不到5点钟就迎来了6个客人，他们是外地的，在这一带修高速公路，驻扎在古坟包那里。他们在一个班上，当前的任务是铲平古坟包， 每周他们都来这里吃一餐，费用平摊。代班的年龄和老板相仿，也是农村人，读过一年高中，跟老板很谈得来。老板亲自为他们泡了茶，代班的接茶时对老板神秘的一笑说，待会儿还有一个人来，摆七套碗筷。老板说好的，今天吃啥呀？代班的说，炖个野鸡火锅吧，其他的菜你看着安排。六个人没像以前那样一来就打麻将，他们显得很疲惫，一个个像是累散了架。老板问，不搓两把？代班的说，唉，没劲儿搓，大伙儿都在叫累呢。这时其他几个人发牢骚说，这个古坟包太难铲了，不知猴年马月才能铲平。老板眼珠一转说，既然你们不搓麻将，那我给你们读一段愚公移山吧。代班的马上一拍手说，好啊，正好用毛泽东思想给大家武装一下头脑。老板立刻起身，从左边的墙上取下了那本旧书。古代啊，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了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 好了，小苏的短篇小说《三个乞丐》我们就欣赏到这里。这篇小说的结构很特别，以老三篇食堂为中心，以三个乞丐之间的关系为叙事核心，展示的却是当代农村人际关系的变化。这种构思表现了作者对生活的深入观察和思考，在文学表现上也有一定的价值。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清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王哥。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著名诗人杜甫所作的一首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的这首作品称得上脍炙人口，因其文字通俗，意境高远，加上诗句对仗工整，使它成为了许多人在启蒙时期所能够背诵的第一首唐诗。本诗的创作时间大约在公元764年前后，在当时诗人刚刚经历了一段漂流生活，得以再次重返成都，回到了他当初修建的杜甫草堂中居住。这一时期诗人的心情格外舒畅，面对着一派生机盎然的春天景象，欣然提笔一挥而就了这组绝句组诗。这组诗一共由四首绝句构成，本诗是其中最为出色的一首作品。诗中写道，成双成对的黄鹂在新绿的柳条间呼唤着春天的到来，排列成纵队的白鹭迎着春风飞上青天，那西岭的雪山如同一幅美丽的画卷般镶嵌在我的窗框里， 在我草堂的门前停泊着从万里之外的东吴而来的一艘艘航船。杜甫笔下提到的西岭千秋雪，指的正是位于成都市西方约95公里的大邑县西岭镇境内的雪山。这里的雪山属于岷山山脉之一，其中最高峰海拔超过5300米，山顶终年覆盖着积雪，是成都地区的第一高峰，俯瞰着辽阔的成都平原。难怪杜甫在百里之外依然能够远眺到这座雪山的美景。如今的这里已经以西岭雪山的名字享誉天下，属于世界自然遗产之一，是国家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在这里一年四季都能够观赏到各具特色的风光。春天时满山杜鹃盛开，夏季时青葱遍野是避暑的绝佳去处，秋天时这里是观赏红叶的最佳场所，冬季时则可以欣赏积雪满山的盛景。在西岭雪山地区还有一处著名的熊猫林，因此地是大熊猫的栖息区而得名。林间生长有大量的杜鹃、箭竹和铁杉树，游人穿梭于林间，只见绿树成荫，能听见林间小桥流水、鸟语蛙鸣。至于能否真的看到野生的大熊猫，就只能靠个人的运气了。除去这些景点之外，在西岭雪山的白沙岗一带，还有一处名为阴阳界的景点。所谓阴阳界，本是山间的一处山峰，然而受到当地气候影响，这座山峰也成为了两种截然不同气候的分水岭。行走在这道山脊上，只见山峰两侧，一侧是晴空万里、湛湛蓝天，另一侧则是云蒸雾涌、朦朦胧胧，游人仿佛身处阴阳两界的交汇之处，景色堪称奇特异常，又引人入胜。以杜甫细腻的性格，他创作的大部分诗歌都会配以一个极为恰当的题目，然而这组绝句组诗却只是以题材为名草草命名了事，这实在不像杜甫的风格。后人不禁猜想，杜甫在创作这组诗歌时显然是兴之所至，信手拈来，创作之前并未拟定题目，而诗成之后也懒于再去补上题名，索性以绝句为题，正好凸显诗人少有的随性与洒脱吧。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陈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You're a good soldier, choosing your battle.